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迎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了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买鞋去赶集，学究满腹疑，离家去又返，笑破人肚皮。人都说学问越大越明白，可是读书不能读太死板，要不呢还不如不读。今天咱们说这故事啊，就是一书呆子干的，他的学问没人传扬，可是他的这件蠢事流传至今。话说这天早上啊，在通往赶集的路上，很多人那叫熙熙攘攘，有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路上迈着四方步啊，叫下雨不湿巾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下大雨也不能跑啊，不能把这个头巾给湿了。有一位大伙都觉得奇怪，说这都是干嘛呀、啊、他要相熟的邻居正要问话呢，他才是闭眼晃脑一步三摇走到了一个卖鞋的地摊旁。 哎，卖货了啊，来来看一看啊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戳一戳，站一站啊。 这位兄台、 您好您好，哎，您买什么 不才、在下借问一声，可有驴否？ 哦，买驴的呀，那边是牙行，你到那边找那金大爷，金大爷那有驴卖啊。 不是，哎， 走走走，那边 不是乐于驴， 那是 可有驴否？ 哦， 驴。 这个铁匠铺在后边，你知道吧，你别上我这儿买，你上那个铁匠铺那儿，你跟他说你要多少铝，让他给你，你是打一个什么东西， 不是叮的叮 当 的 当，老君炉里冒火 光的那个铝， 那是什么呀？ 铝吗？就是哎呀，铝，铝乃侠也。 你说鞋不就完了吗？你又侠了， 驴乃侠也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说鞋，你跟我学啊，跟我学，鞋鞋鞋， 侠侠侠， 鞋 鞋 鞋 鞋， 你就不信我教不会你，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了。 鞋鞋鞋 鞋鞋鞋 鞋鞋鞋 鞋鞋鞋 鞋鞋鞋 鞋鞋鞋 鞋鞋 鞋学会了。 我这看你学这干嘛呀， 学会了 你非得闹是不是， 你就卖，你不就是个卖鞋的人吗？ 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能说出来，你要能说明白是个鞋子，我是茄子。 你卖鞋啊？ 哎，这怎么会说了？ 哎，我就爱吃茄子。 哎，别去，这是讨厌。 你就卖鞋。 哎， 你非挤兑的我说着粗俗的语言。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就是也买鞋的吗？ 对， 你要买什么样的鞋你跟我说，不用跟我这整这文的啊。 哦，那你们这里有什么样的鞋子呢？ 我们这鞋多了。嗯，我们，你看我们这鞋啊，圆口 啊， 盖鞋， 嗯， 骆驼儿，大旅游鞋， 哦 哦哦，运动鞋， 哦， 这是四方鞋， 哦，四方鞋， 这是和尚鞋， 和尚鞋， 这是老道鞋， 老道鞋， 这是文生鞋， 文生鞋， 这是公子鞋，嗯，跟唱戏的厚底我都有。 哎呦，不 父子旅，你要哪个？随便， 不要不要， 脸长脸短的 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就是普通的，那个，就是布的鞋呀，就是布鞋嘛，就是普通的生活所穿。日常方便用履，一般来而言呢，就是这个以圆口居多，有皮质鞋底，也有纳质鞋底。一般 圆口布鞋， 以 里弗尼的 为主。 我跟你们这个文人聊天啊，我就一个感觉，就是累。知道吗？ 可有此类鞋否？ 要多大码的吧？ 略等片刻，待我找来。 哎，回来！你干嘛去？ 我怎么了？为何拦阻于我呀？ 我是得拦着你，你不是说买鞋吗？跟我这逗半天了，一会儿鞋，一会儿这呢，你倒买啊！ 有东西没带回家去取呀？ 没点钱呀？没点钱没关系，没点钱的话，来火店，一会儿跟他上家拿去。 哦，不，钱带了，你看这里是钱袋子。 那没带什么呀？ 一文，哎，两文， 哎呦， 三文， 是是是， 四文，五文，你看这是这些都是铜钱，你看这里还有散碎的银两，你看这是三钱的，这是五钱，这都是上好的纹银，不信你咬一咬，你试一试，你咬啊。 就没见过买东西这么费劲的人。 我带着钱， 那你是带着，我知道。那你没带什么？你要回家呀？ 我没有带尺码呀，我娘子所量鞋之尺码忘记带在身上，这便日后是好你。 什么鸟叫唤呀？这是。 日后是好你， 这小伙子，你试试不就行了吗？ 啊，不，这等粗鄙之人，怎能说出如此粗鄙之语呀？ 哎，我给他提建议，他还说我粗鄙。 试一试，我必须要用尺子丈量我鞋之尺码呀。有一位伟大的哲人曾经说过呀，说人和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，所以我就需要使用工具丈量尺码，才能量出我鞋子大小方合一码呀。何况说这个鞋的尺码是我娘子亲手所量，这里面也有丝丝的情意在其中啊。这个啊，那你们在这里稍后片刻，我去就来。我娘子量的尺码要比我本人的脚更加准确呀。 几位看见了吗？ 什么叫傻子呀？ 各位，这位郑国的文人可以算是圈粉高手了啊！历史上，郑国存世400多年，郑庄公、宰相子产都没他粉丝多，也都没有在成语上加威。郑国除了郑重其事这个成语，就属是郑人买履最出名的。可见好事不出名，叫坏事传千里呀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过江不小心，佩剑落水深，人急他不急，想法太天真。话说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国与国之间也是有这个鄙视链的啊。那些个边缘的国家，像秦国、楚国呀，都是不被其他诸侯国看上眼的，往往成为了笑话段子里头的主角。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就是一楚国的事情。楚国虽然叫幅员辽阔，但是呢，国君却是子爵出身，很被一些个其他的被周王册封的中祖国看不起。于是很多那个年代的含贬义的成语啊，都是落在他头上。比如今天咱们这个过河的武士，叫我说啥好呢？您听听吧。 哎，摆渡的，摆渡的， 船来啦！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噔哒哒啦哒啦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。 我在这里唱着一首甜甜的歌。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唱了别唱了，烧锅。来来来来来， 烧锅把多搬呢。武士你快上船吧。 会会， 上船来上船来，我把你拉过河哟喂，我把你拉过去，好不好啊？ 好是好。这个船夫啊，把我渡过河去，你给我多少钱呢？ 不。那个人都说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您倒是一介武夫，可能是脑子不太够使，您可不吃亏啊。 我怎么不吃亏？ 什么叫我给您多少钱呢？您给我 我说错了，我哪能不给你钱呢？ 对对对对， 哎，你看我这堆东西你给我弄过去给多少钱呀？ 给多少钱？哎呦，您这个大包小包东西可不少啊，尤其是哎呀，看着还都是这个盔甲呀，我挺沉的，这压船呐，我这划着就费劲。 我告诉你，你别瞧不起我，我这宝贝你知道吧，这都这甲，这明光盔明光甲， 是啊， 这都是好东西。 我知道是好东西。哎，够了，给您， 你就说吧，你就说你把我渡过去是多少钱。 5两银子吧。 多少钱？ 5两银子呀。 5两银子把我渡过去。 对啊。 好，没问题，我给你1两。哎，就这么着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 别走别走啊！什么就走啊？5两，怎么给1两啊？ 哦，你说5钱了，改？ 您咱别装糊涂行不行啊？ 你这5两银子也太贵了， 那您这1两银子也太少了。 那你说，那这么着，你再唠唠价，我也不给你涨价，不就完了吗？ 那玩什么了呀？ 你唠了价，我也不给你涨价了，就这么着了，不就得了吗？ 不，这样好不好？3两。 3。1两5。 2两8。 2两1。 2两6。 2两4。 2两5500。 2两5100。 2两5400。 2两5100.7。 2两5000。2两5。咱还走不走啊？ 就反正就2两银子，你瞧吧。 怎么又二？刚不都2两5了吗？2两5。 就因为你跟我算数。 2两5好不好？这2两5可有一个要求。 2两5， 您站着。 什么意思？ 您站着，这站着它便宜，我就没有座，您在船头站。 他那么 省钱，但是风浪有点大，可能有点颠。 人坐船，人家坐着，我站着。 人家吃，你看 我这不惨点，我站在这，我这，你这意思嘛，就是让我站在船头。 对啊，你站在船头，有点颠啊，有点颠啊。 我不是为了站在船头， 嗯， 我是为了能够站在船头，彰显我的武士威风。 有什么威风啊您？ 哎，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？我当年呀是随着军队呀平灭过海盗的人。你别说让我站船头了，你看我挂在船尾巴上，我秃了着都能走。 哇，这么厉害呢？ 哼， 这么厉害呢？ 嗯， 那这个行，那您就站船头。您站船头，您这大包小包的怎么办？ 大包 什么盔呀、甲剑啊什么的？ 他这大包小包搁你船舱里啊？ 搁船舱里，对，贵重物品可以搁船舱里啊。 啊， 得加钱。 这不刚才说好了，不是2.25吗？ 2.25，就您抱着这堆东西在船头站着。您要想把它搁在船舱里，您这大包小包照样占我们一个，你懂吗？就是那个大件行李也得购票的原则，你懂不懂这道理啊？ 那你要这么说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两膀履历过人。 履历过人能怎么的？ 我抱着， 抱着， 哼， 抱着。哎，这位五四。要不咱看您这东西比较多，要不咱您坐在我这里，不另收钱的，不另收钱，您挤一挤好不好？ 不用， 好不了， 不用，这就是瞧不起我。 你看就， 我告诉你， 人家一介无父，人家能坐你那儿吗？是不是？我打小我喜欢练武，您坐我这儿好不好？咱俩聊几句这武艺方面的事儿，您看怎么样？我跟那谁啊？我跟霍元甲的祖宗学过，反正我学过几天，那咱聊聊怎么样？咱聊怎么样？您别 不用知道吗？不用知道吗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国家的武士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一个英勇无敌的人。就这点东西，我还用跟你们一块挤吗？我不单这，我还要学当年的荆轲，知道吗？哎， 荆轲干嘛来呀？ 你看。看我给你们来一个船头舞剑， 舞剑 呢？嘿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 那是霸王，那不是荆轲。 潇潇雨兮风萧萧兮易水寒呐、 荆轲是东北人是怎么着呀？怎么？那您别老， 我就没问题。 您别、 哎、 别 走你，哎，你看我舞剑，我没事儿，我还能大跳。 您别大跳， 我还能 大跳， 您 不但臂力好，人精神还有问题。 哎， 您等一会儿，您别窜了， 我 小心呐、啊，小心，前面激流去了，这船呐、啊、越来越颠簸了，各位一定把住了，小心、 啊！哎， 小心呐、啊，武士！ 哎哎呦，干了， 差点掉下去 了！干了！ 您不见了，让您扶住了吗？ 我坏了！ 怎么了？ 我这剑，我剑！ 我知道，您这不要自己嚷嚷，哪有自己嚷嚷自己剑的呀？ 不是我剑， 谁剑呢？ 我剑， 还是您呢？ 我宝剑， 你宝剑， 我宝剑， 怎么了？ 掉水里了！ 哎呦！早说，你等我抛锚啊！我抛锚，我把这船给您稳住了。稳住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渔家呀，水性好。我外号叫海底寻针，你知道吧？ 行，你浪里白条都没用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停船干嘛？ 帮你把这剑给捞上来。 岂有此理！我是一个武士，我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聪明，知道吗？我自有妙计， 啊。什么妙计啊？ 你先开船吧。你放心吧。这剑丢不了。 这丢不了。 丢不了。 那我武士，我可真开船了。 你开你的船呀、啊。 我真开船了。 你走啊。 我看您这个确实，您刚才这臂力啊什么的真是不错。您看这身体真挺发达的。那我就开船了啊。 走吧。 听您的了。 嗯。 哎好。 来，停船喽，停船喽！哎，靠船拢岸，各位各位坐船的乘客，您已经踩稳了，踩稳了，慢慢下，千万不要有贵重物品落水，哎，自己不要沾着水，来，慢慢下船，下船，来，老大娘，我扶您一把，哎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哎呀，这个我们都下船了，这个五四最后下还挺高风亮，走吧走吧，哎呀，你打上来跟那五四你就打个人就不爱理你，走吧走吧，哎嘿嘿，哎，都下完了，五四五四我们都下完了，您看您这个宝剑，我们真的我们可不包赔啊， 当然不用你们包赔了，而且我这个宝剑根本就丢不了。 怎么丢不了啊？ 我已经啊知道我的宝剑掉在什么地方了。 嗯，那怎么知道的呀？ 你看啊，这个宝剑掉进去的时候啊，我就在它掉进去的位置，你的船帮上，嘿，刻了一道槽，顺着这槽往下找，这不这下边是泥呀、啊。 哎呀，武士大人呐，我刚才看您在船头舞剑，您真是威风八面，身体发达，我渡了这么多年白渡，我今天才明白一个道理，什么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。 哎呀，我的宝剑呐。 列位，这就叫自作聪明的人，东西明明掉了，你不及时补救，却自以为是，还不听劝告，这种人呢，就是人掉进去也不会有人能救他的，因为他会在自己身上刻一道记号啊。人是应该有主见，可是前提是您得有一定的基本常识啊，否则就会闹出大笑话了，就像这位楚国的武士一样喽。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，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。2018年开年，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《新编三言二拍》的新篇章《新编警示通言》，包袱更多，笑料更足。相声演员叶鹏、李银飞，广播剧演员小曾、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《悬疑经典》《大唐狄公案》《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，期待您的收听。2018广播剧场，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淅淅沥沥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影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不已，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，